催我回家吃晚饭，没有你不习惯，没有你眼睛雨暖，没人心疼我这么晚还加班。想念你转进被窝说晚安，告诉我什么事情让你心烦，说台北太乱，说日剧结局太惨，你还抱怨男主角你不喜欢。辛苦也变得坦然，过去的挫折都不算，你是我的期盼。有你多浪漫多心安，这一切多不平凡，世界都给我也不还，一生有你丰富圆满。 如果你听阿牛的歌会无缘无故觉得生活当中充满了朴素的欢乐的话，那么你听到熊天平的刚才这首《不换》，你会觉得更加温馨和动容。这首歌是当年在万芳的专辑当中由李宗盛作词熊天平作曲，特别为他来打造的一首温暖系列的情歌。歌词里面说，给我世界也不换，让人颇为感动。所以这一小节我们就继续好男人情歌的路线好了。接下来这位是张信哲。 东京纽约每个地点

我需要你关怀的时候，走过夏日街头，还是想牵你的手，好想听到一句温暖的问候。虽然我们说好了还是朋友，但为什么 专辑《一夜长大》让很多人认识了这个声音里面充满无限可能的梁静茹，所以我们听到的第二张专辑里面除了李宗盛之外还有不同的音乐人跟他的合作，比如说我们刚才听到的这首《爱你不是两三天》就是由著名的音乐人李正帆来为梁静茹制作的第一首歌，词曲是来自于潘协庆，表达的是女孩对爱情豁达开朗的明亮的个性。而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到的同样是对于爱情的明亮的所谓的正能量，苏慧伦《爱你让我勇敢》。 像小提琴配上美妙的弦，和你在一起日子这么甜，现在就是想念，就开始想念。

好消息，别哭泣，因为我对情对爱全都不曾亏欠你，太委屈、啊、爱着你你却把别人拥在怀里，不能再这样下去，穿过爱的暴风雨，宁愿清醒忍痛的放弃你，太委屈，连分手也是让我最后得到消息，不哭泣，因为我对情对爱全都不曾亏欠你，太委屈、啊、爱着你你却把别人拥在怀里，不能再这样下去，穿过爱的暴风雨，宁愿清醒忍痛的放弃你，也不在爱的梦中委屈自己。 陶晶莹呢，是台湾的演艺界近年来少有的全能型的艺人，大家都喜欢叫她陶子。她的第一张专辑就有着非常亮丽的销售成绩，而且也为国语的乐坛带来了另外一种诠释抒情歌曲的方式。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叫做《太委屈》，是最懂女人心的郑华娟为她量身定做的抒情歌。这首歌也是很多女人的爱情心事，自然能够引起更多人的共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香港的歌手郑中基，他最开始被我们认识的样子也是非常委屈的模样。这首歌叫做《绝口不提爱你》。 闭上眼睛忍住不息，暂时要和世界脱离，就快要学会不再想你，却听见不断跳动的心。我一句问你，让爱的自由还给你，我一句了自己，承受着悲伤到天明。放弃却要故意默默允许，我答应自己爱你的心却都不听，总是以为终究化作云淡风轻，爱你到底动了自己，我不愿放弃却要故意默默允许，我答应爱你的心却口不提，所有结局在这夜里都已成形，爱到了底，痛的是我的真心。暂时要和世界脱离，就快要学会不再想你，却听见不断跳动的心。我遗弃了你，让爱的自由还给你，我遗弃了自己，承受着悲伤到天明。我不愿放弃，却要故意默默允许，我答应自己。 曾心爱到了你，痛的是我的真心。所有结局在这夜里都已成形，爱到了你，痛的是我的真心。 七零年代在香港出生的郑中基，12岁的时候就去美国念书，直到95年才回到香港。众所周知，他的父亲是华语唱片界的大佬人物，所以每年他暑假都回香港替张学友、谭咏麟、陈慧娴、李克勤等人的专辑唱和声。有一次替张学友唱和声的时候，监制注意到了他，让他试唱一些小样，后来他便签在了周志平的制作公司。因为不是偶像的原因，郑中基最初的歌坛的形象呢，都是非常有压力或者说非常有委屈的普通男人在爱情当中受伤的样子。接下来大派主打歌，我们就需要听一首为爱受的委屈，或者说这才是爱情的最高境界吧。刘若英带来《成全》。 看着你和他走到我面前，微笑地对我说声好久不见，如果当初没有我的成全，是不是今天还在原地盘旋？不为了一面墙可笑的尊严，所有的悲伤丢在分手那天，未必永远才算爱的完全。一个人的成全好过三个人的纠结，我对你付出的青春这么多年，换来了一句谢谢。你的成全成全了你的潇洒与冒险，成全了我的笔海蓝天。他许你的海誓山盟蜜语甜言，我只有一句不后悔的成全，成全了你的今天与明天，成全了我的下个夏天。不为了勉强可笑的尊严，所有的悲伤丢在分手那天，未必永远才算爱的完全。一个人的成全好过三个人的纠结，我对你付出的青春这么多年，换来了一句谢谢。你的成全成全了你的潇洒与冒险，成全了我的碧海蓝天。他许你的海誓山盟蜜语甜言，我只有一句不后悔的成全，成全了你的今天与明天，成全了我的下个夏天。成全了我的碧海 就这样，我到天荒地老。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儿。 大牌主打歌，手工定制，仅此一家。 大牌主打歌，接下来我们就是要听到的这一位呢，他的招牌歌都是一些比较苦情的，类似于像《心不了情》《割爱》《试着了解》之类的作品，他就是万芳。但是他同样也曾经唱过一些温暖系列的情歌。今天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就是由郑华娟来为他精心打造词曲的《慢火车》。 慢火车，火车慢，我要爬过爱情这座山，就算泪会流，气会喘，也是最美的挑战。慢火车，火车慢，我只能前进不能回转，因为心中燃烧着柔情，慢火车也能爬上山顶端。笑有迷乱，也有田园风景和美丽山川，而你的眼神是不会改变永远的灿烂。如果一路有灰心有风雨，也要倾听你最温柔的呼唤，而你的笑容让心酸变勇敢，不害怕困难。 听到的这首《慢火车》是万芳已经在获得了金钟奖之后带来的一张专辑，所以你会发现它不仅仅是用声音来诠释对于事物和这个世界的理解，它还擅长用肢体、用舞台，所以无论是歌唱还是表演，万芳的表达都非常的走心，用自己对于生活和生命的沉淀成为自己的演绎的来源和基础。我们同样听一首恋爱当中的女人唱的情歌，这是郑秀文。二十多年来，她跟徐志安分分合合，好在最后也有一个令人觉得圆满的结果。 咖啡淡了，是因为冰块融了，没怎么了，淡了就是淡了。